下面是我们正道的时间。 以下是正道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讲员还是林牧师。 今天的正道的讲员是林牧师。 林牧师从礼拜五一直到我们当中礼拜六都讲过道，都是我想不用再跟他介绍的。 林牧师由礼拜五到礼拜六他都是跟我们讲道，我不需要再继续介绍了。 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林牧师。 我将下面的时间交给林牧师。 感谢主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主日的早晨一同到神面前来敬拜神。 今天主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在主日一起敬拜神。 去年我到这里想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介绍到北美的文化。 上年我们来到这里向未接受主的朋友来介绍美国的文化。 北美的文化是三个因素构成的，三个 element。 北美文化有三个因素。 我们所看见的乃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至于生活标准的提高。 我们见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生活指数的提高。 这一种自然科学的发展，乃是因着背后有民主的政治。 这些自然科学发展背后有民族的因素， 所以你会看见许多有智慧高级科技的人都到了北美来了。 你见到很多有高等科技的人都会来到北美。 美国的民族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信仰， 美国民族是基督教的信仰， 有了基督教的信仰， 有了基督教的信仰 才发展出美国的民族。 先发展出美国的民族。 在美国的民族的里头，乃是看重每一个人的灵魂，也看重我们的自己。 在一个民族里面，看重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看重每一个人 的。在美国的民族的里面， 在美国这个 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民族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 人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给我们继续不断的恩典和带领。 所以我需要神给我们的救恩，和继续给我们的带领。 在这一种的心态的里面， 在这样的心态里面， 美国的自然科学就会发展， 美国的自然科学就不停地发展。 而且美国基督教的信仰， 而且美国基督教信仰呢， 不光在200多年前建立国家的时候来订规他们的宪法， 都是200年前建立国家的时候都建立宪法。 而这一种的信仰影响到整个的教会，整个的社会。 就咁嘅将信仰影响到整个嘅社会。 这一种的影响， 咁嘅影响呢， 乃是根据主日早晨一同的崇拜神。 亦都是根据主日的早晨的崇拜神。 我来到刚刚聚会，你们有两个诗班的唱诗。 来到聚会有两个诗班唱诗。 我从心里头非常的感激这一个诗班。 我下边非常之感动有这么诗班。 这一些的诗班的唱诗。 诗班的唱诗。 就是带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带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所支持的人，主日早晨重在听道。 有知识的分子呢，喜欢早上早来听到。 但是其实诗班的那样的唱诗已经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了。 但诗班的唱诗已经将我们的心带到神。 我是跟大家讲， 我多次跟大家讲， 一个人在地上的活着是两个重点。 一个人在世上活着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他的才能。 一个是他的才能。 一个是他的品性。 一个是他的品德。 所以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 所以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呢， 品格方面好，所以你的影响超过你的才能的。 所以你的品格呢是超过你的才能的。 而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能够的品格能够改变提升起来的，是靠着神的能力。 我们如果能够改变我们的品格呢，是靠着神的能力。 这种神的能力， 这些神的能力， 不光我们是读圣经祷告， 没有来读圣经祷告， 更是我们每一个主日聚会的时候自然然说成功我们有这种的品格，自然的改变。 这自然的改变呢，会改变我们的品格。 我今年年初在我纽约市的教会里面， 今年年初在纽约市的教会里面， 有一次刚刚下雪， 有一次刚好落雪， 我们教会差不多的定规， 那是 差不多的定规决定。 有一次差不多我们要决定。 如果下一次两次雪，我们照样聚会。 啊，落雪咧，我哋继续聚会。 落过雪，三寸的雪。 啊，落咗三寸嘅雪。 昨天下的，晚上下的，早上不下，我们照样聚会。 啊，今日落咗雪，咁今日冇落，我哋继续聚会。 如果继续下的，我们聚会就停止了。 啊，如果继续落嘅话，我哋聚会就停止。 有一次已经不下了。 啊，有一次咧就冇落到。 聚会的人少了三分之一。 啊，聚会嘅人少咗三分之一。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第二个主日不下雪，大家都来聚会了。 所以第二个主日冇落雪啦。 我跟弟兄姊妹说。 我们好难机会讲。 你们上一个主任没有来参加。 上一个主任没有来参加。 你们失去了非常好的机会来教导你的儿女。 你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来教导你的儿女。 你如果常说，哎呦，下雪了，我们不聚会了。 如果你说，哎呀，落雪了，我们不聚会了。 儿女很高兴。 哎，仔都又开心。 你是虽然是下雪了，现在已经不下了，我们仍然要去聚会的。 你都见到啊，现在不落雪了，我们仍然去聚会。 孩子，爸爸，为什么这么冷啊？ 咁细仔就话：我好冻啊！ 你说虽然冷，我们还要去的。 你话虽然冻，我哋都要去。 是怎么栽培你的孩子有一种非常有毅力、刚强的那种的个性？ 咁咧，你就可以通过咁嘅例子去教导你嘅仔女。 所以我劝弟兄姊妹， 上学等于姊妹。 下次下雪的时候，是你教导孩子非常好的机会。 下次落雪咧，就你教导仔女嘅好好机会。 来到聚会的里面啦。 你都在我一边。 我刚刚听见两班的你们的四班唱诗。 我刚刚听见两班四班的唱诗。 我有一点的可惜，我坐在后面看不见唱诗们的脸。 有点可惜，因为我坐在后面见不到唱诗班的面。 刚刚加勒四班唱四首诗。 刚刚加勒四班唱诗。 头一首诗歌是欢喜快乐赞美的诗。 第一首诗歌是欢喜快乐的诗歌。 第二首我知道谁掌握着明天。 第二首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乃是里头有一种忧伤，有一种迫切的感觉。 特别有啲忧伤同迫切的感觉。 真是我不知道今后的事情，生活的发生，我不知道怎么办。 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第三首的诗， 第三首诗歌， 是天父的世界， 是天父的世界。 那个笑着唱的， 那个笑着唱的。 我不知道唱诗的脸有没有改变， 我不知道唱诗的面有没有改变。 我听到弹琴的已经改变了， 我见到弹琴的有改变。 他们有没有改变？ 唱诗的不知 道到最后了，求圣灵来充满我。 最后求圣灵来充满我， 迫切祈求的一种感觉， 是一个迫切祈求的感觉。 那么弟兄姊妹，我愿意跟你们讲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同你讲， 这一种的诗班的唱诗，就自自然然对我们一种的帮助。 这些咁嘅唱诗系自自然嘅，对我哋有帮助。 你们正式的诗班穿了诗班的袍子， 系穿诗班嘅袍。 我并不是一定说诗班要穿的袍子。 我们话诗班的要着， 但你们站在这里唱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庄严的感觉。 就系俾大家唱嘅时候有个庄严嘅感觉。 这些是超过理论讲解而给弟兄们自自然然的帮助的。 呢啲系超过理论讲解自自然嘅帮助。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是很喜乐能够每一个主日，无论在哪个地方和弟兄姊妹一同到神面前来敬拜这位的神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无论你喺边度，都同神嘅家嘅人一齐去敬拜。 这是自自然然给我们的影响。 呢啲系自自然俾我哋影响。 在理智上叫我们了解。 喺理智上俾我哋了解。叫 我们懂得神的话语。 让我们懂得神的话 语。那么今天我跟你们讲到诗篇134篇。 今天我们跟你讲到诗篇134篇。 这是上一个诗篇15篇是个最后一篇。 这个是最后一篇。 是最短的一篇。 最短的一篇。 是最难的一篇。 最难的一篇。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读过了。 啊，等一下你都读过了。 你了解他讲什么吗？ 你知道有没有去讲什么吗？ 因为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殿举手称颂耶和华。 你们将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便 说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就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 圣经整个读过了，一点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讲什么， 好快都读晒啦，但系又唔知讲。 那么这一些你必须要看一些参考书。 咁你可能要睇一啲参考书。 这一篇诗是什么？ 呢一篇讲咩？ 乃是一般的今天的犹太人。 系一般今天的犹太人。 原来住的很遥远的地方。 就住好遥远的地方。 他发现遥远地方居住了，乃是受到了社会的影响。 就住好远的地方受到社会影响。 整个的人生注重物质上的享受。 咁啊，成个好多人咧都着重物质嘅享受。 唯有努力了，他人生有福气了。 于是得到咁嘅享受咧，觉得人生有 福气。豁然警觉起来了， 但不突然间咧醒觉起嚟。 说谎的嘴成头诡诈的石头。 就发现咧个口咧会讲大话， 我不能够把我一生的精神只花在物质上的享受上。 佢发觉唔可以将一生嘅精力花喺物质享受上。 我应该人生的注重是到圣殿那里去敬拜这位嘅神。 发现人生嘅注重嘅地方应该系去圣殿敬 拜。所以他从121天开始离开老的地方往前去走路。 所以由128天就离开住嘅地方一直向前行。 一条子很漫长嘅道路。 一条漫长嘅道路。 这个道路。往上爬的很辛苦的道路， 这条道向上爬好辛苦的道路， 而他终于到了132篇33篇，就到圣殿里头有很好的享受。 但是当你来到132篇去圣殿敬拜的时候， 当这么好的享受的时候了， 当这么好的享受的时候， 他真是发现与他从前所住的地方好的太多太多了。 他发现在圣殿里面比他所住的地方好得太多了。 圣殿里头一面赞美主，一面喜乐，一面享受。 在圣殿里面一路敬拜一路享受。 大卫曾经讲过了， 大卫曾经讲过， 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愿意住 一千天 住在圣殿里面一 千日，不愿有一天住在恶人帐篷里， 你有一日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 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感受是如何， 我不知道你在教会的感受是怎 样。当我年轻信主的时候，在上海一个教会当中， 当我年轻信主的时候，在上海一个教会， 我们聚会的地方也不过能够坐到400个人， 我们聚会的地方只能坐400人， 聚会参加有1200， 聚会的人有1200人， 有800人是坐在马外头的， 有800人咧坐喺外边， 还有一些人坐在后面弄堂里面的。 啊，有好多人咧就坐喺后边 地方不怎么大， 地方唔够大。 但是我们一次每一次主日聚会是从这个非常迫切的心来到教会的当中的。 但每一次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有迫切的心。 到在聚会中间，所有一切都忘掉了。 系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一切嘢都忘记。 一散会的很可惜，怎么又散啦？ 一散会就发觉，哎 呀，要回家啦， 哎呀，冇啦，要翻 去。哎呀，回家都好麻烦。 翻屋企就好麻烦， 读书很麻烦， 读书又辛苦， 巴不得明天又是礼拜天，又到教会去了。 我希望咧，听日又系礼拜啦，我又可以去教会。 教会真正是喜乐啦， 因为教会好喜乐。 在地上有做人，也没有把我老师在教会中，不能够老师在教会的里面。 但系咧，老师喺教会入边， 所以你们现在在北美， 所以在北美， 你们虽然受了高等的科技的教育。做了很好的工作， 所以你们受过高等的科技教育，做得好的工作。 你们的老板比以色列在埃及法老还要凶， 但是老板比是埃及的老板还要恶。 法老派着督工打以色列人的， 他攻打以色列人， 你们打自己的，老板还不打你的， 你们打自己的，老板都不打 你的，你非要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了， 你花了很多心血。 我一来到聚会就非常的喜乐， 一来到聚会就非常之喜乐。 就这一个那一些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有132篇133篇的享受， 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是132篇133篇享受， 巴不得一直留在圣殿里， 巴不得一直留在圣殿里。 但他就发现， 于是他就发现 他有好多的亲友还在原来的地上， 有多亲友还在原地， 好多的亲友还忙在地上的工作中间，以为有福气，其实他是一种被欺骗的， 很多亲友还在工作里面忙碌，但其实是被欺骗， 所以他有一个心挂心到他们， 所以他的心关心到他们， 所以离开了圣殿回到老的地方去向他们做见证，圣殿是多好的一种享受， 于是他们要离开圣殿向他们做见证，告诉他们圣殿是多好， 他们又不舍得走， 他们又不舍得走， 但是里头的感觉有过有重， 但是旅游的感觉有重， 到有一天非要走不可了， 就到了一天一定要走， 那么那一个时候他们要出门走远路， 于是他们要走很远的路， 就是早晨走的， 通常都是早上开始走的， 他们没有早晨走， 但他们早上没走， 一直到晚上再走， 等到晚上先走， 圣殿里头的活动， 圣殿里面的活动， 早晨有献早祭， 早上有献早祭， 晚上有献夜晚祭， 晚上有晚祭， 晚祭完了大家就休息了， 晚祭完了大家就休息了， 他等等的晚祭献完了之后了， 等佢等到晚祭献完之后， 但这个时候才离开了圣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告诉他们的亲友。 之后佢哋先离开圣殿去翻到佢哋住嘅地方，话俾佢哋嘅亲友。 当他们走嘅时候， 当佢走嘅时候， 祭司在圣殿门口嚟送他们。 祭司喺圣殿门口送佢哋。 你知道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大多数手上拿个火把， 即系犹太人通常嗰时候都手拎火把， 在黑夜嚟走路啦。 在黑夜走路， 那么要离开圣殿回头看那些祭司在门口送他们， 那我们走的时候回头见到祭司在圣殿那里送他们， 他对祭司讲了头上两句的话， 于是他们就向祭司讲头 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于是他向祭司讲话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圣殿中， 你们好有福， 你们称颂耶 和华，我们必须要回去了，你们老是走在圣殿里面， 你们有福，因为我们要走，但你们可以在圣殿里面一直都可以在享受， 但是你们却来送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很远的道路， 对，送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很长的路， 我们出去跟我们亲友讲，亲友不一定受感动， 我们去讲亲友不一定会受感动， 所以我们就需要你们祷告， 所以我们就需要你的祷告， 你生即使在殿里都跟我们祷告，我们出远门的时候做工才有果效， 你要在当中的祷告，我们出门作工才有果效， 你们不为我们好好祷告， 如果你不帮我们好好提 祷，我们再辛苦作工也没有什么果效， 辛苦作工也没有果效， 你们祷告什么， 那你们祷告呢， 应该举手， 你祷告应该举 手，我不太赞成今天许多基督徒祷告一定要举手的， 我又不赞成今天基督徒很多人祈祷要举手， 有一些教会中间祷告都举手的， 很多教会呢祈祷的时候举手， 我看你们祷告唱诗也没有举手， 我见到唱诗祈祷都没 有举手，你们要举手我就问了你为什么举手， 如果你举手呢我就会问你为什么你举手呢， 就举手嘛， 举手就举手，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呢， 这个不叫 nonsense， 这叫 nonsense， 这样就是这样就没理由 的，没意思的就举举手就是了， 没意思的你就举手， 什么叫举手， 什么叫举手呢， 宣告基督的得胜， 宣告基督的得胜， 宣告主耶稣已经打掉了那一个蛇的头， 宣告主耶稣已经击打了个蛇的头， 宣告主耶稣升上高天管理了一切的 多种耶稣升上高天， 这是一种举手来宣告的， 这个举手的宣告， 所以你们需举手宣告神的得胜，在这一种气氛的里面为着我们祷告， 所以你在这举手宣告神的得胜的气氛底下，为着那些出去宣教的人祷告， 所以这是有两个重点， 所以有两个重点， 头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所有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不能够自私，单单顾到我们自己蒙恩 所有蒙恩的人不可以只顾着自己， 我常常想起我们中国， 我们 还有14亿的人口，只是极少数的人信主了，好多人还没有听见福音， 我就想到中国14亿的人口还有很多人没听到福音， 虽然现在物质是丰富了， 虽然真的丰富， 很享受了， 很享受， 你去问问在国内物质享受的人， 你去问国内物质享受的人， 物质一享受你都一直在虚空， 越享受他们越虚空， 所以我昨天已经讲了， 所以我们昨天讲， 没有钱的人睡着觉，做老板睡着觉 没钱的人睡着睡得好啊，有 钱的 老板 睡得好，那 钱很多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难处， 还有很大的难处， 我们中国人的话， 中国人说 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 有钱的不会过三代的， 有钱的不会过三代， 头一代父亲母亲辛苦做事就发财了， 头一代辛苦发财， 第二代栽培起来继承了爸爸的工作， 第二代继承爸爸的工作， 第三代把你祖父和父亲的钱财全部花光， 第三代将你父亲和祖父的钱洗 白，什么原因， 为什么呢， 你有钱的家庭很难来训练你自己的孙子， 你有钱的家庭很难训练他的孙子， 是真正一个人有所思想的话呢， 如果更有思想的话呢， 我辛苦发了财了， 我辛苦发了财了， 我巴不得我儿女能够享受的， 我希望我的仔女可以享受， 到底能不能成功， 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呢， 钱给他们不一定享受， 钱给他们有但不一定享受， 品格的改变才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 品格的改变才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 那么你们大陆来的人要原谅我讲， 大陆来的人要原谅我讲， 制度 杀落嚟一胎制度， 剩下都是土霸王啊！ 杀落嚟嘅都系土霸王。 哦，父亲母亲都是为咗一个孙子，这个孩子啦，一切尽一切。 那所有嘅屋企人咧都为咗 一 个细仔，细仔一病 去看医生， 睇医生， 父亲母亲陪去。 啊，爸爸妈妈都去。 祖父祖母陪去。 啊，父母。 外公外婆陪去。 嗰啲啊， 跟医生说，已经三天了，为什么花没有退啊？ 爷爷嫲嫲都去，咁啊三日就都唔去。 医生叫他平时，唔叫他买先。 哦，意思咧嗰啲 不应该的，这种买先的话，就是这样的，一般的发烧给他买先，以后真发病的时候，这种果药就没有果效了。 啊，咁嗰啲啊医生系俾佢哋买先啊嘛，嗰啲啊 parents 医生就冇 太紧要， 因为祖父祖母也骂，所以这外公外婆也骂，是只好给他买先的嘛。 咁啊，个个都闹医生，咁医生冇办法，唯有俾佢买神用啦。 所以国内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 咁咧就啊，国内好难嘅，好大难处。系啊，好普遍性嘅。 胎生出来有家庭好的，那是无法无天的。 咁咧，啲细路仔生出嚟无法无天。 所以我昨天在讲啦。 所以琴日喺度讲， 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 只有福音可以救中国。 否则的话，物质的享受并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福分。 或者物质的改变不可以带给人， 是我们明白这一件事， 他明白这样的事情， 我们总是要知道我们的亲友还在黑暗的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亲友还在黑暗当中， 他们在世界的物质上这样的发展的， 所以在物质上面发展， 我们已经看清楚今天他们的痛苦将来是更加的痛苦， 今天见到佢今日嘅痛苦，佢将来会更加痛苦。 我们就没有不应该单单我们自己的享受而不做宣道的工作。 所以我哋唔应该今日只有我哋嘅享受而唔做宣道工作。 前不久我在纽约遇见有一位的弟兄，中国受了高等教育，到美国去拿到学位的。 我呢个见有个朋友系喺中国受高等教育嚟到美国。 教会中也很热心。 在教会入边好热心。 他告诉我说，他从前在上中国读大学一个同班的同学。 佢大学有同班同学， 现在还留在中国， 而家仲喺中国， 成为一个公司的一个很高级一个人。 一个公司入边好高级人。 每一次打电话给中国，大概晚上八点九点找不到。 每日打电话俾佢八九点都揾唔到佢嘅。 去哪里啊？ 咁去边度咧？ 去应酬去了。 去咗应酬。 好不容易打两个礼拜，总是打找到他啦。 啊！打咗两个礼拜电话先揾到佢。 你怎么搞的？都不在家吃饭啊？ 佢做乜嘢咧？都唔喺屋企食饭。 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每一天晚上都在外头应酬的。 每一个晚上都在出面应酬。 连一个好的家庭生活都没有。 一个好嘅家庭生活都冇。 你看看的这种家庭的儿女养大了是什么样？ 你睇下佢咁嘅家庭仔养大咗会点咧？ 哦，这是一种人真正的人生的生活。 呢个人真正嘅生活。 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身上的责任，在我们身上。 呢个喺基督徒嘅生活入边， 我们需要去把福音传过去啦。 系将福音传俾佢哋。 今天上嘅时间虽然不多， 今日时间唔多， 但是我还要出镜嚟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要同大家讲件事情。 今年五月我回到中国。 今年五月我翻去中国， 我现在上海， 我翻去上海， 我参加有一些聚会， 参加咗啲聚会， 他们都是怕兮兮的，很害怕的， 佢哋都话好啊怕丑。 我到了北京了， 我到北京 碰到了有一班的基督徒， 啊见咗班基督徒， 都是工作非常好的， 好好工作， 相当的自由， 好自由， 不害怕的， 唔怕嘅。 上海家庭就会超过二十个人，公安局的干涉。公安局、警察局来干涉。 啊，公安局有二十个人。 哎，有二十个。北京呢，四十个人也没有人管的。 啊，北京有四十个人的公安局呢。 哦，福音传得很广。我遇见了有一位。 方传得好快，我遇见 过。信主不到两年。 这个信主不到两年。 本来都不信的。 本来不信的。 信主是很好。 信主信得好好。 所以他就向人传福音。 于是他向人传福音。 他领了三个的聚会。 他带了三个聚会， 信主不到两年了，每一个礼拜三个聚会里头都是他讲到的。 我一跟上一主不够两年，他一个礼拜有三个聚会， 有一次他们两个聚会的人合在一起， 有一次聚会他们两个 我讲到 在一起， 我就发现他们参加的人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的， 我发觉参加人都是在国内大学毕业， 没到了北美来， 没到过北美， 蒙恩非常的好， 非常的蒙恩。 我就发现北京有一种新兴的气象， 所以发现北京有个新兴的气象， 我看见了很高兴， 我见到很开心， 我马上说了，我打算搬家到北京来， 所以他很想啊搬屋去北京住。 我做工啊有一个原则， 我做工有个原则， 就抗风转度， 就是看风洗礼， 风在哪里吹，我在哪里做工的。 咁啲风吹喺边边啊嘛？ 哪里有新兴气象，事半功倍。 啊，边度有工作机会我就去噶啦。 啊，我如果不是新兴气象的，事倍功半，果效很少。 如果唔系咧，就冇乜。 但是我发现北美的新兴气象还继续的。 咁但系北美嘅新兴气象， 所以我系又回到北美，系不会到搬家过去啦。 啊，咁所以我仍然可以留喺北美，唔使搬。 但系我每一年会花一段时间到北京去。 但我每年都会花时间喺北京。 那么这是圣灵在那度做工的。 圣灵喺当中嘅工作。 我心中非常的喜乐。 啊，心中非常之喜乐。 那么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我已经在北美了。 你我已经喺北美啦。 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环境。 神俾我哋咁好嘅环境， 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追求， 就应该系主入边好嘅追求。 不光追求， 唔单止追求， 也应该做宣道的工作，去到国内或到别的地方去宣道的。 应该去到国内，去到其他地方去宣教。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 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你有啲人能够环境中间安排去了。 有些人可以安排到可以去， 有许多人不能去的， 有多人不可以去， 但你不能去的话， 如果你不可以去， 你要知道去的人有没有果效，是靠着你们没有去的人有没有好好的祷告。 那去的人有没有好的果效呢？就 depends on 没有去的人有没 有 好的祈祷。我常 常 举的一个例子，我经常都会说一个例子， 在30年前的时候， 在30年前的时候， 我在纽约， New York， 我们有一位姓徐的老弟兄，他是牙科医生， 他姓徐的牙科医生， 他是70年前到 Stanford 牙科毕业的， 他70年前在 Stanford 牙科毕业， 毕业了到了上海去做牙医， 毕业之后去上海做牙医， 三件事情出名的， 三样东西出名， 头一件事， 第一件事， 收费很贵， 收费很贵， 第二件事， 第二， 脾气很坏，敢骂人的， 脾气好差，成日闹人。 第三件事， 第三， 技术很好， 技术好好， 好多人到他那看的啦， 好多人去睇佢。 以后他到北美来了， 因为佢喺北美， 他有个心脏病， 有心脏病， 所以医生不能做啦， 所以就唔可以做医生啦。 他儿子做医生的， 咁佢仔咧做医生， 他住在纽约城， 咁佢住喺纽约城， 我们教会在纽约， 我教会喺纽约， 每一个礼拜六早晨坐了巴士转的地下铁到我们所教会附近地方去传福音。 他呢又搭巴士转地铁咁样去个教会附近传福音。 他们怎么找中国人的？ 点解佢哋揾中国人呢？ 电话簿上找的。 佢喺电话簿入边。 W O N G 一定中国人的。 见到 W O N G 嘅 都系中国人。 一定中国人的。 啊，佢见到嗰啲 L I M 大概是广东人的。 佢见到嗰啲姓 咧 ，L E E 不一定，可能是美国人的。 咁啊，见 他根据电话簿到去他们的去打电话去敲门来传福音的。 咁佢电话簿被揾啲似中国人名嘅人， 人一开门咧，以为他讨钱的咯。 咁人开门嘅时候，啲人以为佢攞钱 给他了。 咁佢就俾个名片佢。 他当着 Stanford 的拿到牙医的学位的。 咁佢系啊 Stanford 嘅牙医学位。 有啲人说：哎呀，徐老先生，我们没有空。 咁有啲人就话：哎，我冇时间。 啊，门就关掉了。 咁啊，闩门。 有人说：徐老先生，你什么事啊？请坐坐吧。 有人就话：诶，有咩事啊？可以请入嚟坐。 他就跟他们传福音。 佢同我哋传福音。 两年里头， 两年入边 传过了5000家。 咁佢两年入边传咗5000家。 你们的 medicine 中国人还没5000家咧。 咁 medicine 可能冇5000家。 啊，到他以后血癌。 但系之后咧，佢有咗血癌， 就没有办法传啦。 冇办法再传啦。 血癌重的时候，到医院做 intensive care 医病房。 咁我入咗医院嘅时候已经系即系 intensive care 噶啦， 好一点就出来到普通病房， 咁好一啲咧就出咗嚟。 过一个月又不好了，又到个紧急病房去了。 咁啊，好啲出翻嚟，唔好啲入翻去。 有一次我去看他， 有一次我睇佢， 他是林弟兄啊， 佢林弟兄啊， 我应该到猪那里去了， 我应该去猪嗰边啦。 我血癌治不好了， 佢血癌都系医唔好。 我儿子这么忙，还要照顾我。 咁点解要我仔女去照顾我呢？ 我到主那里就安息了吗？ 咁我到主嗰边咧就 我也不能够向同学去传福音的。 我又唔可以出去传福音。 我是徐老伯。 啊，许老伯， 你嘅年龄大啦， 年纪大啦， 你身体不好啦， 身体唔好啦， 你不能再去传福音啦。 你唔可以再传福音。 你往外跑传福音是我们四五十岁人去跑的。 啊，出去传福音咧系我哋四五十岁嘅人出去。 但是我们四五岁跑的有没有果效，是靠着你背后祷告的。 我哋四五岁嘅人出去传福音嘅果效咧，靠住你嘅祷告。 因为我们祷告，我们跑了就有果效。 如果为我哋祷告话咧，我出去有果效。 你不好为我们祷告，我们跑了都没有果效的。 如果你唔为我哋好好祷告咧，我哋出去可能冇好嘅果效。 诶，不错诶。 诶，咁样唔 错。我应该还活着。 我应该仲活着。 讲这句话多活三年。 咁佢就可以，咁佢咁講咗之後咧，就會多咗三年。 那你們老年的弟兄姊妹啊，你們這個老年人不太多啊。 對啊，嗱老人啊，雖然唔多。 哎呀，你說我在這沒有用啦，都兒子女兒和媳婦不開車的話，我就沒有辦法到教會啦。 所以你覺得咧，如果你老覺得自己年老冇用咧？ 你信主，你可以在家祷告。 你知道你喺屋企祷告。 如果你们老年的人不祷告，中年人忙碌没有果效的。 如果老年人唔祷告咧，中年人忙碌系冇果效。 当然啦，中年人也需要祷告。 当年中年人需要祷告。 头两节圣经的意思。 这个头两节圣经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只要离开圣殿回去，就等亲友来传福音的人，他们对着祭司所有的感觉。 这个就是那些离开圣殿回到家的人离开之前向他祭司所讲的说话。 那么第三节， 第三节 是祭司跟他们讲的， 就祭司向他们讲的， 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 给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 啊？这个说话 我们当然为我们你们祷告， 我当然为你祷告， 但是你们能不能在神面前侍奉有果效， 但是能不能够在神的角度比较果效呢？ 不是靠着你的才干， 不是靠着你的才干， 也不是靠着你的热心， 也不是靠着你的热心， 靠着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是靠着耶和华赐福给你。 如果有耶和华赐福给你们的， 如果耶和华赐福给你呢， 你们的工作才会有大大的果效， 你的工作才有大大的果效。 才干神是会用的， 才干是你来用的， 神我们也该有热心的， 我哋都应该有热心。 你如果没有热心，你根本也不会侍奉神。 啊，如果冇热心咧，咁唔会侍奉神。 所以你有热心的时候啦， 如果有热心之后咧， 需要仰望有神的祝福临到你们的身上。 要仰望神嘅祝福可以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侍奉主已经五十多年了。 我侍奉主五十几年。 我也算今天全世界华人当中八十岁左右的传道人，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个。 我都是所有的八十几岁的传道人当中仲活着的一个。 原来我脸上贴金啊！ 你我哋 现在中国传道人八十岁还传道的，还不到十个人呢，我只是职业，你知道吧？ 中国的传道人八十岁仲传紧道嘅咧，唔到十。 我也侍奉咗这么久了。 我都侍奉咗成咁耐。 我也讲了几万次的道了。 我讲咗几万次的道。 但是我知道。 但我知道， 如果不是神祝福。我讲到没有用的， 如果不是神的祝福，我讲到没有 用。我是尽着我在神面前好好读圣经。 如果我在神面前好好读圣经， 读属灵的书籍， 读属灵的书籍， 对真理有更丰富的领受， 有更丰富的领受。 我并不像有一些人说，哦，我祷告就可以了。 我唔系好似其他人讲话，应该祷告得啦。 书都不要读的， 书又唔使读的。 哦，你从台湾来的话，有人说了， 如果你台湾来的话，你可以咁。 王永庆大台族，他没有读大学毕业。 佢话喺王永庆啊，大财主冇读书， 照样发财的。 咁 我是是王永庆大学没有毕业，照样发财的。你大学没有毕业，看你发不发财，也不发财的。 咁你读多书，你唔一定要发财嘅。 你还都要读书的。 咁嗱，你都要读书嘅。 所以我还是读圣经，也读所需都所谓的书。 所以我都读圣经同埋读好多所谓嘅书。 我也常常在神面前祷告。 我都常常喺神面前祷告。 我也是让圣灵常常充满我。 我都常常让 圣灵充满我。我传道有好多的经验。 我传道有好多经验， 但是我都知道的。 但我都知道， 如果不是神的祝福， 如果唔系 工作没有果效， 如果唔系神嘅祝福，我哋工作冇果效。 一个人啊，真正的服侍久了之后啦， 所以一个人真正服侍主， 但是越服侍主越觉得自己无用。 越服侍主来了，越觉得自己冇用。 我最近已经跟你们讲了， 所以琴日我同你讲，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赐福给谦卑人，神阻挡骄傲的人。 骄傲了， 当你骄傲的时候， 你以为能做什么了？ 你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 神就不会再来使用你们了。 神就可能唔再使用你。 所以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 呢个属灵的原则。 所以祭司们对这一帮的人说。 所以祭司对一帮人讲， 你们虽然有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你们祷告。 虽然你为我祷告，我都为你祷告。 你们能不能有果效？ 但你哋能唔能够果效？ 但神来赐福给你们。 神能赐福俾你哋。 我时间很少， 时间好少。 我也盼望给你们再看看120篇到134篇的15篇的上升的诗。 我都想由120篇开始睇你上升的书。 头上几篇一直到126篇不提祝福这个字。 由前面嗰啲咧都冇提到祝福嘅字。 自由第122篇最后一节了，因耶和华我们神的缘故，我为你们求福，求神赐下祝福。 直到第122篇嘅最后嗰节先至讲到系啊，因耶和华我神嘅缘故向你祝福。 我提到祝福的话， 有祝福嘅说话， 乃是开始，乃是在于127篇。 这个在127篇， 在127篇的里面的， 在127篇入边， 乃是第三节， 直接第三节， 在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肩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即系讲到第二节三至五节嗰度讲到。儿女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肩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128篇第一节， 128篇第一节， 敬畏耶和华遵守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因为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有福。 然后第四节， 第四节， 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 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 然后到129节最后一节。 129节最后一节。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祝福。 所以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 你好读圣经的话你发现。 在十五篇诗篇的里面的。 120篇的诗篇里面。 乃是到127、128、129特别提到的祝福。 到127、129咧，就特别提到祝福。 我不知道你们对祝福这个的字所领会的是不是准确。 我唔知道你对祝福呢个字嘅领会系咪准确。 应该基督徒很注重这一个的名词。 因为咧系基督好注重一个名字。 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 虚心嘅人有福了。 话虚心嘅人有 福。哀痛嘅人有福了。 哀动的人有福， 主要是那里九次讲的有福了。 就是九次讲的有 福，什么意思呢？ 有福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中国文化， 过年的时候了， 就过年的时候， 门口是一个福字挂起来的， 门口有个福字挂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挂啊？ 我们这里有没有挂？ 你们没有挂。你们年纪还不大够，你们到40几岁就会挂啦。 你可能等到40几岁你就 挂。你说中国话很有意思啦。 我说中国话都有意思。他 不是挂的，挂在门口的。 好多人就挂在门口。 倒过来挂的。 啊，反转来挂。 那是福降下来的。 所以福呢就降下来。 那么这是中国人很注重的福。什么叫做福？ 中国人很注重的福气，什么叫福呢？是不是活到120岁呢？ 钱财多得了不得了， 是很多钱呢？ 儿女子孙一大堆的有福， 是很多小孩子孙呢？ 不一定， 不一定， 钱财多了不一定有福， 钱财多不一定有福， 而子孙多了不一定有福， 子孙多不一定有福。 什么叫做福？ 什么叫福呢？ 福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快乐。 福原文的字是讲 快乐有两种， 快乐有两种， 一种是你吃一个好吃的东西好快乐， 一种是吃一种好吃的东西你好快乐， 一种当你大学毕业参加毕业的你好快乐， 一种是参加大学毕业你毕业的时候好快乐， 两种快乐， 两种是快乐， 吃个好的东西快乐是一天的情绪的， 吃一些好的东西吃的快乐， 但你毕业的你快乐乃是有前途的， 你毕业的快乐是有前途的， 是吗？快乐有两种的 啊，有两种的快乐， 那么我们需要有情绪的快乐， 我们需要情绪的快乐， 那情绪一过就没有了， 那情绪一过就没了， 我们需要有前途的快乐， 我们需要有一个有前途的快乐， 圣经中的快乐不是吃了一餐好饭的就快乐， 就圣经所讲的快乐呢，不 是吃 一餐好吃的 快 乐， 唱唱歌拍拍手快乐， 不是唱歌拍手的快乐， 我在教会中间来看， 我在教会中间 那些唱唱歌快快乐乐的人都是15岁以前的， 那些唱歌快快乐的人都是后生的， 30岁了还有拍拍手唱唱歌的，有什么好快乐的？ 啊，年纪大咗咧，到三十岁之后就 你老呢个就不在乎那个拍拍手唱唱歌了。 越老嘅时候咧，就唔再拍手唱歌啦。 到底灵性上有冇成长？ 系究竟系你啊灵性上有冇 成长？到底生活上有没有改变？ 生活上有冇改变？ 到底活在神面前有没有更多的价值？ 系你啊活着有冇价值？ 到底你以后的生活有没有好的前途？ 你以后生活有冇好嘅前途？ 这个有了，你才是你的快乐。 你有咗前途咧，你先会有快乐。 这一种的快乐， 咁样嘅快乐咧， 不是你的智慧聪明做得到的。 唔系你嘅智慧聪明所能够做到。 你要读书读得好，不必信耶稣。 如果你读书读得好，你可能话唔使信耶稣。 不信耶稣，那书也读得很好。 又唔一定信耶稣嘅。 你要发财，不一定信耶稣。 你发达了，你一定会信耶稣。 信耶稣发财还慢一点，不信耶稣发财还快一点。 嗯，如果你啊唔信耶稣，可能你仲会发财快啲添。 但是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品格。 但人真正的价值在乎佢嘅品格。 你的智慧， 你嘅智慧， 你的办法， 你嘅办法， 能提升你的品格， 可以提升你嘅品格。 你的智慧，你的才干，能够说得得好，事业做得好，钱赚得好。 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可以令你读书做事做得好， 但你没有办法提升你的品格， 但没办法提升你的品格， 连你自己所生的儿女你都不能够帮助他， 你自己所生的儿女都不能 帮助他，能够提升品格的， 能够提升品格的， 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主耶稣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是靠着主耶稣赐给你的生命。 而我们信主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开始， 生命的开始， 直到生命逐渐逐渐发展出来的时候啦，那才是叫我们真正的快乐。 当你生命成长了，我们现在得到真正的快乐。 快乐是诗篇里头很主要的一个题目。 是快乐是诗篇里头重要的题目。 而这个的快乐有一个的原因。 快乐有一个原因。 原因是126篇。 原因是126篇。 我只简单的提了。 简单咁睇， 第五节， 第五节， 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带那带种流泪出去的比欢欢乐乐的在贺款回来。 嗰个流泪撒种嘅，比如欢呼，系欢呼嘅收割。 你我要了解当初犹太人的背景， 要了解当初犹太人嘅背景。 犹太人的地不太肥沃。 犹太人佢哋唔好肥沃， 所以农民出产收的不是太多。 出产嘅唔好多。 到秋天有收过的时候， 秋天收割嘅时候， 就藏在仓库的里面， 就存喺仓库入 边，一直要到明年秋天再有新的粮食收起来。 一直到出年咧先有新鲜嘅， 所以它是省吃俭用的， 所以我悭咁食嘅， 不会浪费那一些所收的那农作物的果子， 唔会浪费所收嘅。 但是到了春天了， 到春天了， 他要出去撒种了， 要出去撒种， 所以他仓库的东西已经不太多， 仓库里面不好多了， 出去撒种了不是少了吗？ 要撒种那个少了， 少了的话不知道他能不能一直维持生活一直到秋天第二次收割呢？ 撒种的时候就不知道可不可以维持到春天秋天收割， 所以他不舍得拿去， 所以不舍得出去， 又想到如果不拿去的话明年就没有收获， 就想到不拿出去的话出年又肯定没有收获， 带着眼泪把种子拿去撒种的， 所以带着眼泪那个种子出去， 所以他所以有所眼泪牺牲， 所以说有眼泪的牺牲， 这是现在的损失，将来才有好的收获。 是现在的节省，将来才有好的 收获。是流着眼泪撒种的，以后便欢欢喜喜的在这贺款回来。 所以就现在流泪撒种，将来欢欢喜喜的收割。 我查出去跟你们讲句话， 所以我想跟你讲句话， 你们结了婚了，只剩一个孩子，不碰流泪撒种的，没有欢欢乐乐收割的。 如果你哋结咗婚嘅就系生一个细路仔咧，你冇流泪嘅撒种咧，你就唔会欢喜嘅收获。 你看看我那人做见证，苦死啦，养孩子。 所以你见到我太太作见证咧，又见到 你们 嘅孩 子 有 毛 病， 我家的孩子都有的。 你哋细路仔有嘅困难 咧？我不仅流泪撒种， 我都有，我哋都系流泪撒种。 我们在台湾养孩子的时候， 我哋台湾养细路仔嘅时 候，也不像你们尿布用过去丢的，还要洗的。 因为那些尿片不是好像你用 的，洗了要晒干的， 我们要洗晒， 我们晒尿布继续不断晒了19年哦， 我们晒尿布19年， 那现在是欢欢乐乐收割了， 现在就用完了， 是你们不愿意多生， 如果你们不愿意多生， 我告诉你很笨，我 告诉你了， 我跟他有强调， 到以后没有好好收割了，是都是流泪出去撒种的， 所以有些老人家 放放的落收割， 放分分， 但是我这个是不够用人的光景来比喻就是了， 我这个用人的来比喻， 四方猪也是这样， 四方猪都是这样， 都是劳苦的工作， 在劳苦的工作， 乃是这样的工作了，才以后有好的收割。 但政府的工作是要好的收割， 是每一个教会， 什么教会 必须要注重到儿童和青少年， 你注重到儿童和青少 年，你要注重儿童和青少年。 你没有注重儿童青少年， 有几位很爱做有用的人，别的工作都不做了，专门顾到儿童和青少年了。 只要啲人咧可以专心嘅照顾儿童青少年。 对儿童青少年呢，很无聊的。 儿童啊，啲青少年好， 你跟他讲，跟他讲，好像听懂，好像不懂。 佢讲嘢咧，佢好似听到。 讲个五个礼拜还不懂。 讲咗几个礼拜。 讲个五个月还不懂。 讲 你还要跟他讲。 讲几个礼拜之后都唔明。 那么这是什么？ 你还没有呢， 流泪出去撒种的， 要老了出去撒种， 但是总到有一天有一些的收割 啊，出去多少日你会可以老了， 我这个人是很谨慎的人， 我很谨慎的人， 我跟青年这个做儿童老师儿童工作老师们讲， 我常同啲儿童工作老师讲， 你们照顾了30个儿童， 你照顾了30位小孩， 过了10年8年之后， 过10年8年之后呢， 能够有5个好好爱主的， 如果有 好的了， 有5个好爱主的就好了， 不要指望说30个每个都好， 你不可以指望30个每个都好， 但是有5个已经是很好的了， 有5个已经很好了， 所以你只好流泪撒种，也不知道哪一些上有果子的， 所以流泪撒种不知道有多少个会好的， 教会单单顾到成人， 教会就是注重成人， 教会没有前途， 教会有没有前途， 教会顾到了儿童， 教会顾到 教会才有前途的， 教会是有前途的， 这是一个流泪出去撒种的了， 那个有流泪出去撒种的， 在127篇的里面的， 127篇的里面 有收获的时候， 有生活之后， 你的儿女像箭袋里头充满的人了，变为有福， 你的儿女好像箭袋中的箭一样变为有福， 你这样劳苦的服侍， 你劳苦的服侍， 你说帮助你帮助人长大了， 帮助其他人长大， 他们不能够为着神的国向着撒旦征战， 他可以向着撒旦征战， 说下一代的人他的工作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还要多， 所以下代人的工作比我们更多， 还要刚强， 会更加刚强， 我也可以从我自己见证中来告诉弟兄姊妹， 我都可以从我见证当中告诉你， 我1969到美国来， 1969年就美国， 我有18年的时间， 还有8.5年， 18年， 18年的时间， 每一个月10天到查经班， 每一个月10日要去查经班， 好一点的查经班， 好一定的查经班， 人数还不到20个， 人数不到20个， 是我这样去照顾他们的， 我去咁样照顾佢哋， 照顾他们的， 照顾佢哋， 但是现在的， 而家咧， 这一批查经班的人。 现在的查经班人 都已经出来在国际教会中间服侍主要的责任来， 都是周围去服侍其他人， 包括你们的孔教授 啊，包括你的孔教授， 我去考那个常常住在他家的， 我去考那个时候才住在他家， 是我真是感谢主了， 我真的感谢主， 我也很辛苦呀， 我都很辛苦， 那个时候我如果我走的话，大都不坐飞机，是坐鬼航巴士的， 当时我们去介绍地方呢，都不是坐飞机的，都是搭鬼 航巴 士， 有时候我自己开车的， 有时自己驾车， 一个查经班去了，过2个月再去的，也不知道上次讲的有没有果效， 那每个查经班呢去两个月之前去过， 但是感谢赞美主了， 感谢赞美 主，这些查经班长大的人， 这些查经班长大的人， 神的国度里头做一个勇士， 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勇士， 第二个 第一， 那是128篇， 128篇。 你这样出去的佛事的时候， 你这样侍奉的时候， 最主要是生命上的传递， 是生命中的传递。 所以他说，你的妻子的内心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说你妻子的内心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子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 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 头一个像葡萄。 第一个好像葡萄， 你知道葡萄在所有植物中间是非常特别的， 你知道葡萄在所有植物里面是很特别的， 葡萄的树干子没有用处的， 葡 葡萄的葡萄的杆子是没用的， 不能够做家具的， 又不可以做家具， 你做个 stick 都没有用的， 做支棍都不行的。 葡萄唯一的用处就是结的果子出来， 葡萄唯一的用处就是结的葡萄汁。 葡萄开花很小，一下就没有了。 葡萄籽的花呢很小，一开就没了。 你们姊妹们爱花的人有没有葡萄花放在客厅做装饰的？ 你姊妹有没有葡萄花在家里装饰的呢？ 看不见的， 看不到的， 又闻不到味道的， 又闻不到味道 的。结出果子是累累结出来的， 结出的果子是累累。 所以我们侍奉主， 所以我们侍奉主， 你们的教会中服侍主， 在教会里面侍奉主， 不一定现在的光景很兴旺， 不一定现在有很兴旺光 景，不一定看得见这个人有很好的表现，那个人很好表现，好有好多的花朵开出来的， 不要见到这个人好好表现，那个人好好表现，有很多花开出来。 你不要注重外面， 不要注重外面， 要注重生命的栽培， 要注重生命的栽培。 生命栽培的时候了， 生命栽培了之后 呢，有一天像葡萄结果子一样的， 有一天就好像葡萄籽一样， 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有福了， 到了那时候就发觉有福了。 种葡萄种来种去，到了收割的时候才有福了。 葡萄籽种到收割的时候才有福。 橄榄栽子是什么呢？ 咁橄榄栽子系咩呢？ 橄榄是很特别的。 橄榄好特别嘅。 我们到以色列去， 我哋去以色列， 也到克西马尼园， 去克西马尼园。 向导告诉我们啦。 咁嗰个导游话俾我哋听， 十字架之间的克西马尼祷告就在这里。 咁佢话咧，耶稣喺西马园祷告咧，就喺呢度。 我们要看橄榄树， 我哋睇下橄榄树。 我们发现橄榄树很特别啊！ 咁啊，发现橄榄树好特别。 一棵树围起来 的。一棵一棵树围起嚟嘅。 跟葡萄树不大一样。 同葡萄树唔同。 所以想到就解释给我们听啦。 所以个导游话俾你听。 橄榄树长起来的时候， 橄榄树生起嘅时候， 越过越高，越过越大。 越高越嚟大。 以后它的橄榄掉下来啦。 然后佢橄榄树落嚟， 过了100年左右的时候， 过咗100年左右咧， 老的树就死掉了， 老嘅树就会死咗。 结果就橄榄树的四围的根上又长出小的枝子来。 咁咧，橄榄树嘅旁边咧就会啲根， 老的树死掉了， 就生一棵树出嚟， 四围的枝子长起来了。 咁橄榄树老棵树死咗咧， 你看见橄榄树 就会生上嚟， 一棵一棵围在一起的。 咁所以见到啲橄榄树咧，一棵棵围住。 那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所有在主面前爱主侍奉的人， 在主面前爱主侍奉的人， 尽心尽意把我们一切都放上了， 将来一生都摆上。 但是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有别的人会起来的。 不知不觉会有其他人会起来。 有别的人在你围着你四围的人会起来而长大的。 在你四边的周围的人会长大会起来。 请大家记得， 请大家记得， 圣经中没有神学院 啊，圣经里边冇神学院。 所圣经的神学院只有旧约圣经里头以利亚有先知的学校 啊，喺圣经里边只系旧约以利亚有先知学校。 先知学校没有出过先知， 先知学校冇出过先知， 先知都是神兴起来的 啊，先知都系神 兴起 嘅。 啊，兴起来是什么样的人？ 原 来的先知影响了他跟随他的思维的一些人， 先知影响他跟随他的人， 就像橄榄栽子一样， 好像橄榄栽子一样。 这叫我们要服侍主，忠心的服侍主。 还有我们忠心服侍主， 服侍主要忠心， 服侍主忠心， 忠心一定劳苦， 忠心一定劳苦， 但你不要指望有果效， 但你不要指望有果效， 你有指望有果效的， 如果你指望有果效 咧，你会走了偏差的道路， 你就会走偏差的道路。 所以我不大喜欢那个诸葛亮的话。诸葛亮的话， 我喜欢诸葛亮的话。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已死了，国家都没有亡了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哦，鞠躬后水，水以后已。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鞠躬尽瘁， 鞠躬。顺水， 但是却有别的人会起来。 顺顺水，但其他人 为什么？是神在那里做事。 耶，神还有工作。 这就是祭司所说的。 对啊，祭司所讲的。 天地的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对啊，就天地耶和华赐福给 你们。辛勤劳苦的工作。 哎，辛勤劳苦的工作。 神的祝福会临到你们的身上。 啊，神的工作，神的祝福会临到你们的身上。 这就是134篇。 这个134篇。 但是一个人是灵上爱主逐渐成长的时候了。 一緊啊神長成長之後， 就會顯出嚟兩種嘅表現。 係顯出兩種嘅表現。 一種表現是離開了聖殿啦，回到他原來地方去了，去勸勉他的親友一同到耶路撒冷來。 一種人係離開聖殿去邀請嘅親友嚟嘅表現。 一面是祭司在殿裏都為他們禱告。 一種係祭司喺殿裏為佢哋 最重要嘅禱告的。 最紧要的祈祷， 神的祝福临到你们身上， 神的祝福临到你身上， 你们不必去寻求祝福， 你们不需要寻求祝福， 你们这样爱主，这样为着神活着，神的祝福一定会临到的。 你辛苦的工作，神会祝福你， 但是要知道， 但是知道 祝福临到的时候，你不一定看见， 啊，祝福临到的时候，你不一定见到， 是你还是信靠这位神的， 是，譬如你会见到你的仔女信靠神， 奉神。 亲 爱弟兄姊妹，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实在。 圣灵经母已经教导非常的实在。 我们今天已经蒙恩了。 我们今天已经蒙恩了。 我们能够在这里每一个主日这样的聚会。 我们每一个主日在这里聚会。 我们能够这样的追求。 我们这样的追求。 我们也能够照着我们所领受一点去帮助别的人的。 我们可以靠着我们领受帮助其他人。 或者去传福音给没有信主的亲友。 或者传福音给没信的亲友。 或者帮助一些年幼的人。 或者帮助那些年幼人。 或者帮助那些甚至年长的刚刚信主的人。 或者帮助那些刚年长刚信主的人。 这些 的服侍。 劳苦。 劳苦。 但是有最大的福气。 有最大的福气。 所以这个的福气是什么？ 这个福气是怎样 呢？你看见他们在神里面起来了， 你看见神里面起来， 你的劳苦没有白花， 你劳苦没有白花， 所以你这样的劳苦了， 你这样的劳苦， 神会把我们的劳苦带到勇士里面的，和他一同享受荣耀。 所以神会将你劳苦带到去永生那里，跟他一起。 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我每一个人， 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人 不要辜负神的心意， 没辜负神的心意， 失去了今天我们的帮助的机会， 没失去今天我们可以帮助人的机会， 也不要失去了我们可以服侍的机会， 没失去我们可以服侍的机会， 忠心劳苦的来侍奉神， 要忠心劳苦的侍奉神，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来到这里。 你不光恩待，把你祝福领到我们身上。 你把你的恩待祝福带领我们身上。 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有心在你面前来侍奉你。 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心来侍奉你。 当我们来侍奉你的时候， 当侍奉你的时候， 我们越过越感觉我们是这么的幼稚，是这么的软弱。 我发现我们是幼稚和软弱的， 所以我们仰望你， 所以仰望你， 求你自己的祝福加在我们的服事上， 求祝福加在我们身上， 叫我们服事在别人身上产生好的果效， 叫服事在人身上产生好的果效， 我们因着你这样的使用我们， 叫你使用我们， 我们心中也喜乐， 我们心中喜乐， 我们还要把我们以后的道路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喜乐在手中，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就听我的祷告，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